紧鼓筹备通关。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寻日话，逐步有序嘅通关安排必然会有配额制，而有商务公务需要嘅人士可以获得优先处理。政府各个政策局将会协助制定优先组别。政府亦都争取开放部分配额俾非商务或者公务，但系有真正需要返回内地嘅人士。有商界人士话，如果每日只有一二千个商务名额，系属于杯水车薪，期望每日有过万配额。有关注跨境家庭组织就认为，应该开放三分一嘅配额俾有紧急需要嘅非商务旅客。大公报报道， 《经济日报》嘅报道就提到，香港同内地通关终于出现曙光。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估计，最快年底可以同内地局部通关，认为配额会优先俾公务同埋家庭有迫切需要人士。有行政會議成員建議政府訂定緩急先後次序，初期先讓有急切需要的公司代表過關，處理銀行及簽約等急需業務。廠商會就希望每日分配給港商的配額不少於2000個。經濟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中大醫學院就著本港提供兩款疫苗所產生的抗體作出研究，發現市民在打針半年之後接種復必泰疫苗的人士，近八成人仍然有 50% 的保護效能，不過接種科興疫苗的就只有 16.3% 的人達到相若水平。領導研究的港府專家顧問許樹昌建議，接种两剂科兴疫苗的人士在半年后应该接种第三剂先至视为完成接种，但是就强调，有关研究亦都指出，两剂科兴比起两剂伏必泰更加有效保护市民，减去感染疫症重症的风险。这个是东方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继上星期外媒报道国泰航空有机师怀疑因为不满漫长的闭环式工作隔离期，而在过去几星期爆发离职潮之后，英国广播公司网站昨日刊载两名国泰机师的访问，投诉他们困在长期隔离状态，表示身边有很多机师都想辞职。一名机师形容，在竹篙湾检疫中心隔离的日子就好像在一个零阳光的狭窄房间里面单独幽禁。国泰回复 BBC 的询问，重新支持香港政府的防疫措施，说他们常提醒机组人员在香港和海外遵守抗疫措施至关重要。星岛日报报道。 信报报道，卫生署昨日宣布，将时代基因检测中心有限公司暂时从认可的检测机构名单中剔除，直至该公司成功引入其他的检测平台，并且经处方核实其检测能力。因为该公司检测 Omicron 变种病毒可能出现假阴性。根据世卫最新资料， Omicron 具有多种刺突蛋白基因变异，如果检测机构使用某种单一聚合酶连锁反应 PCR 核酸检测平台的时候，其中的刺突蛋白基因标靶或者会无法被测出。这个是信报报道。 明报报道，明报昨日报道警方就南丫海难遇难者所做的死亡调查报告首度曝光。记者详细分析该份超过2000页的报告，发现警方曾经传召22名事发前处理过南丫四号图积和验船等工作的海事处人员，综合国人的口供，自从1996年初次验船到2012年事发前的最后检查，海事处都没有人发现船舱缺水密门、欠缺儿童救生衣和座椅不稳等被视为导致39人死亡的祸因。特首林郑月娥昨日回应报道的时候说，开始因庭与否要尊重司法决定，他并首度亲口表明政府就海难组的内部调查报告不宜公开。一批遇难者家属随即发表公开信回应，指海难或者在司法层面已经结案，但家属仍然未有机会了解事件的完整真相，强调家属要的是完整真相而不是谎话连篇。明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东方日报》的政论话，特首林郑月娥扬言松港通关取得阶段性成果，不单止未有确实的通关日期，当局更加表明通关初期只会让工商务群组优先，中港家庭、跨境学童继续只字不提。政论话，工商务群组本来已经享有免检疫特权，不只是因为商讨通关而在上个月中叫停，如此通关显然是与普罗市民的期望存在极大落差。《东方日报》政论。 明报社评， 南丫海難最新曝光的警方調查報告顯示，警方曾經以公眾利益等理由建議召開死因研訊，但是行政長官表示，去年死因裁判官認為無需開庭，政府之前所做的內部調查報告亦都不會公開，難怪有家屬氣憤莫名。社評說，內部調查報告一日不公開，永遠無法拔走家屬心中的刺。明報社評， 星島日報社論說，人民銀行前日突然宣布全面降準，釋放12,000億元的人民幣長期資金，反映內地經濟形勢嚴峻，需要適時出手扶持經濟。社論說，政治局會議之後聲明強調明年的經濟穩字當頭，突顯出明年經濟下行壓力比起今年重大，加上國際資金趨向緊縮，人行明年再微步降準甚或減息的機率不低。星岛日报社论， 文汇报社评，北京冬奥和冬残奥分别在明年2月以及3月举行，美国声称会派官方代表出席。社评说，奥运会从来不是操弄政治的舞台，美国政客打住人权的幌子，在没有受到邀请的情况下就声言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既自作多情亦都自我羞辱，公然将体育运动政治化，践踏奥运精神。文汇报社评，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啦，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交通就回复正常。咁反而去油塘方向啦，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咧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啊。咁重复多次。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啦，意外虽然清理好，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就正常，咁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咧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在佛光街桥底，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比较挤塞，车龙都几长的，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主要的原因就是较早前由于观塘绕道的意外影响，虽然清理好了，而家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就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就比较车多，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着奥运站一段慢车，而家慢线车龙排到去南昌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就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非常之车多，龙尾就进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选战2021 工业界第一界别的团体选民都是香港工业总会的成员。 随着疫情延续，香港商家的货品出入口都受到影响，这个界别的候选人会提出什么建议为香港厂家寻求出路？ 星期三下午5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将会直播工业界第一界别选举论坛。 选战2021功能界别论坛。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午8至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早晨啊，嚟到9:13啊，喺千禧年代嘅时间咧，有萧乐文咧同大家见面嘅。嗱，喺见到中大咧医学院嘅团队咧做咗一个研究啊，就问到一啲打咗伏必泰啦同埋科兴嘅一啲接种者，检测到佢哋嘅抗体水平啦，同埋一啲免疫细胞咧都有一啲唔同嘅情况啊。嗱，咁系咪可以推算到即系两只针可能喺唔同时期嗰、那个即系抵抗呢个病毒嘅情况有几大咧？咁嗱，详细嘅情况咧，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下电话旁边咧有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早晨。 系早晨，你好。 早晨，教授，讲下你哋个呢次嗰个研究，其实招募咗几多人啦，年龄横跨几多啦，同埋睇到啲咩重点咧喺个研究入边。 呢个研究咧，我哋就系4月1日开始嘅，咁就喺啲接种中心嗰度招募啦，就系譬如喺中大私家医院啊、威尔斯啊，另外就系九龙湾嘅接种中心。咁打伏必泰咧就有366人啦，科兴都有360位，咁我哋就跟进，仲系跟进紧佢哋嘅。咁其中咧就有一批咧就系即系有个年龄，我哋大家系将佢系相约嘅，51岁到啦，就每边有49位。咁我哋又睇下佢嗰个中和抗体嗰个水平啦，同埋个 T 細胞嗰个反应。咁我哋喺佢打完两针之后嘅一个月咧，就抽血啦。咁嗰个中和抗体水平咧，无论我哋用边种方法去搏咧，都好明显系伏必泰系高啲嘅。譬如喺呢个研究都睇到佢其中一个指标系高3倍啦。咁嗱，呢个咧广大同埋其他养和都睇过嘅。咁唯一以前嘅研究未做咧，就系睇嗰个 T 細胞反应。咁我哋今次都睇到咧，就 T 細胞嗰个反应咧。就兩隻都係有好好嘅反應，咁反而係科興咧就會更加好少少添。 頭先你講到話中和抗體嗰度咧，就話喺一個月打咗兩針之後一個月，伏必泰嘅中和抗體水平咧係科興嘅3倍。我見具體嘅數字咧就係251.6啦，科興就係69.45啦。其實幾多先至叫做一個合格嘅抗體水平啊？有冇講啊？ 嗱，冇人就好肯定話係究竟係幾多先至係最。起碼，咁但係通常就係越高越好啦，當然，咁一般嚟講咧，就係、是、如果你係有啲康復者嘅血清，佢個抗體嘅20%咧，就係而家認定咧就係、是都係一個好好嘅保護嘅水平。咁所以我哋計翻咧，就係同其中一個指標叫 PRNT 90嘅一半咧，咁就做咗一個界定嘅，即係話即係你喺個三級實驗室裏面你做啲。中和抗體睇下有咩水平嘅抗體咧，係可以將嗰個病毒牽制到90%。 頭先你令我提到話T 細胞嘅保護啦，兩個都唔錯嘅，就話科興比伏必泰產生更加多嘅 T 細胞反應添。可唔可以講下其實所謂 T 細胞係乜嘢嚟啦？有啲咩特別嘅作用啦？同埋點解科興嗰個產生嘅T 細胞反應更加多嘅咧？ 嗱，我哋接受咗疫苗之後咧，其實個疫苗有兩種方法保護我哋噶嘛。一種就是刺激身體裏面的 B 細胞，那 B 細胞呢就是出這個中和抗體，那現在都很多證據看到就是伏必泰在這方面是優勝一點的，那中和抗體高呢你就是減低你受感染的風險，那至於 T 細胞呢它就是保護我們是少一點機會重症入院和減低那個死亡風險，那在這方面呢就科興呢就是會多少少這方面的 T 細胞的反應，咁主要個分別咧就係、是、伏必泰咧，佢因為主要係刺激嗰個刺突蛋白呢部分產生嗰個反應，但係科興咧佢因為係成隻滅活咗嘅疫苗咧，成隻做曬抗原，所以佢除咗刺突蛋白咧，佢亦都有嗰個表面嘅其他嘅蛋白，譬如係一個叫 N 蛋白啊，亦都有呢個反應。咁所以佢睇個 T 細胞嗰方面咧，就科興係會多啲反應。T 細胞就是剛才都講過，是減低重症入院和死亡風險，這個也是在智利的實踐的數據都是看到的，儘管它那個出的中和抗體是沒有那麼高，也都跌得快，但是如果是減低重症和這個死亡風險，它也都是跟這個伏必泰或者牛津阿斯利康是相若的。 另外我見研究有一點就是發現年紀越大抗體水平越來越少，是不是兩劑疫苗都是這樣的情況？ 冇错冇错，年纪越大咧，可能个免疫系统开始个反应冇咁好，所以咧就系、是、所以长者都系一个群组咧，就系、是、应该要接种第三针，呢、這个就系个原因嚟嘅。 嗯，另外除咗话睇打完两针之后一个月之后嗰、那个抗体水平啊等等啦，六个月之后即系打完两针之后六个月，你哋都有再睇成嗰个即系成个指标噶，那个抗体水平如何噶？睇到个结果系点？ 嗱，因为已经有数据睇到咧，就系嗰个。中和抗体咧，六个月到咧，佢就会跌七成噶啦。咁、啊、所以你如果睇翻伏必泰咧，因为佢打完两针之后，佢嗰个抗体唔系好高嘛。咁、加埋佢又会再跌，咁变咗六个月咧，伏必泰咧大约系16%嘅人咧系合格啦，可以话，即系仲有一个保护到你减低嗰个受感染个风险。咁伏必泰咧，即系刚才我系讲科兴啦，即系科兴因为佢个抗体唔系好高啊。佢又跌得快，所以得 16% 係可以，即係六個月之後仲有一個好好嘅保護率。但如果係伏必泰咧，佢因為嗰個兩針之後咧，佢個抗體比較高啲啦，而佢跌嘅速度亦比較慢啲咯。所以如果係伏必泰咧，就差唔多仲係接近有八成人咧，六個月之後嗰個抗體咧仍然都係比較理想嘅。咁呢個同內地嗰啲數據都幾吻合嘅。啊，內地其實都有數據睇到咧，如果你打咗嗰、那個滅活嘅疫苗咧，六至八個月到咧，大部分人嗰個抗體已經跌到好低。 嗯，所以頭 所以個第三針就係俾科興嗰班要打先。 係，明白。但科興我頭先講到話六個月得翻唔夠兩成嘅人有一個即係、就是、有一個較高嘅保護力嘅即係抗體嘅水平啦。咁其實係咪應該唔好隔半年咁耐打第三針咧？再早啲打咪即係更加好咯？可唔可以咁講 嘅？咁又唔係嘅，因為你頭先我都提過，你仲有個 T 細胞反應嘅嘛，你唔係單靠你個中和抗體嘅嘛，所以一般嚟講，如果你六個月到再補一針，就應該都係可以嘅。 所以而家咁講啦，去到六個月之後，科興嗰個嘅即係抗體水平會跌得相對多啲啦，去到比較低啦。咁有冇話需要直情改曬成個完成接種疫苗嘅定義，真係起碼第三針先至叫做打曬成個疫苗咁樣咧？需唔需要啊？咁？ 其實已經好多國家都係用三針科興先至係完成咗呢個接種噶啦，新加坡都係用呢個定義啦。咁、英文就叫 primary series， 即係你要如果你打科興或者國藥呢一類嘅滅活嘅平台疫苗咧，你係要接種咗三針先至係算係完成咗一個接種。 嗯，喺香港嚟講咧，或者伏必泰有冇需要即係、就是、都變咗三針先至叫完成接種疫苗咧？ 伏必泰又唔使喎，因為伏必泰佢嗰個抗體水平比較高啦，咁你跌嘅速度即使係一樣咧，你六個月之後佢仲有八成人都係合格嘛。 另外除了講你哋個研究啦，見到尋日咧都特首都有一個同疫情同通關相關嘅即係公佈，就係話即係通關初期咧都會實施一個配額啦。咁但係就冇講幾多配額嘅。不過咧就話都估算緊一個口岸嘅人流量啦，就話暫時都會以陸路嘅口岸，好似深圳灣啊、港珠澳大橋口岸為先。講緊譬如高鐵啊、紅磡直通車啊、港澳碼頭嗰啲咧，就暫時應該就算通翻關啊，同內地、澳門都好咧，都未必會呢一啲先嘅。你自己覺得從風險上呢一個考慮啱唔啱啊？即係陸路口岸先。 哦，當然啦，因為你啱啱一開關嘅時候咧，你就係集中喺兩個地方，你係容易啲係可以檢查到啲數據。同埋你都係要試一段時間咧，係肯定唔會有啲病毒係流入社區啊嘛。咁所以你用住两个关口嚟，即系做一个试验先咧，呢个就系一个稳阵啲嘅做法嚟嘅。 熔断机制咧，暂时都未知系点样啦。你觉得应该设 熔断机制？其实以往嘅概念就系你如果你个社区有一个源头不明嘅个案咧，就应该暂停嘅。咁呢个澳门都个例都系睇到啦。咁我知道而家系即系政府就同內地商討緊，會唔會係比較寬鬆少少咁？但係呢個最後決定我就唔知啦。 另外我見 Omicron 而家都出現咗即係相對長少少時間咧，有冇多一啲比早期更加掌握多嘅資訊？無論佢嘅傳染性啊、佢嘅殺傷力啊，或者而家覺得香港喺防呢個 Omicron 嘅措施，仲有冇啲乜嘢要改善咧？ Omicron 咧就係、是、喺南非嗰度就暫時表面望落去咧，似乎嗰個殺傷力、死亡率咧就唔係話特別高，即係比起呢個 Delta。咁但係暫時都可以話係言之尚早，因為有部分個案入咗醫院咧，我哋係唔知道佢最後嗰個結果係會點。咁所以而家只可以話係初步嚟講咧， 就似乎佢嗰个严重程度咧系冇 Delta 咁犀利，但佢个传播性肯定都系高啦。因为短短几个礼拜，由十一月尾到而家咧，已经差唔多都有40个国家或者地方系揾到呢个病毒，佢个抗生能力系好高的。 严重程度即系讲个杀伤力，即系对于重症或者死亡嗰个情况系咪？ 严重程度就未知，因为有部分人佢系入咗医院，而家你唔知道佢系会结果点噶嘛。咁所以南非嗰方面，佢琴晚个世卫嗰个会议都系话，佢哋都唔敢评论系个严重程度住，因为你嗰班人系咪会出到院定系会点，而家唔知噶。同埋今次佢留意到咧，反而系比起呢个 Delta 咧，系多咗细路仔系有一个严重嘅情况。 原因有冇初步系点解咧？ 嗱，佢哋喺南非咧，喺第二波咧就系、是、呢个 Beta 啦，那个变种病毒喺南非出现啊嘛。咁佢哋做咗啲流行病学嘅抽血嘅检查咧，就发觉六成人咧已经有抗体，即系话换句话讲咧，已经感染咗 Beta。咁第三波咧，佢就系呢个 Delta， 亦都系好严峻啦。咁佢哋估计咧，可能佢个人口已经有七成人起码都有抗体。当你是受过感染之后，如果你再遇到这个 Omicron， 虽然你可能会都是会有感染，但是可能因为你已经有个背景抗体，或者令到成年人呢是没有那么严重。但相反小路仔今次呢就那个严重程度就个比例呢暂时就是比第三波比个 Delta 是多少少的。 另外我見到衛生署就話一個即係基因檢測中心啦嘅平台就話佢唔排除喺檢測一啲變異病毒株 Omicron 嗰陣咧會出現一啲誤差，就將佢剔除咗喺個檢測機構名單嗰度啦。咁而家喺即係一啲機構去測呢一啲 Omicron 病毒嗰陣，嗰個誤差或者假陰性機會有幾大咧？ 呢方面嘅實驗室嗰啲問題我就答你唔到啊。 OK， 好啊，好啊，唔該曬教授，多謝你同你傾到呢一度。我啱啱倾过咧，就系许树昌教授，就系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嚟嘅。讲到疫情咁啊，寻日见到特首喺行政会议之前啦，都同大家讲到就话，内地专家咧早前已经认为咧香港具备同内地通关嘅条件。咁啊，讲到最终都要睇中央啦，最终决定嗰个通关嘅时间。而家就系要筹备一啲所需要嘅工作嘅咁。咁亦都提到咧，就话作为经济体啦，香港就话咧要优先处理一啲经济需要人员的往来，亦都提到一些相关的局长，他昨日起就已经会接触是以往是属于豁免检疫的组别，被认定为有一定经济业务、公务以及商务需要进入内地的人士，当有配额之后，有经济需要的这些群组都会优先处理。是不是就是说做生意的朋友在通关之后都是会优先是可以拿到名额是回上内地呢？有请一位嘉宾和我们谈一下。电话旁边有香港工业总会常务副主席林世豪，早晨。 早晨，早晨，施乐文。 早晨，林世豪，点睇而家即系通关个期望？见到特首都话，即系有经济需要嗰啲人应该会优先处理。你哋自己有期望几多配额先至够应付到啲企业嘅需求咧？ 嗱，其实咧，我哋都好明白咧，通关就一定系需要要逐步啦，同埋有秩序嘅。但系工商界咧就特别期待通关嘅安排啦，即系因为我哋明白到咧，即系太急。太快咧，係有機會引到呢個好大嘅混亂啦。咁我哋喺工總咧，即係工業總會咧，就我哋今年年頭有個研究咧，就訪問咗300多個企業啦。就嗰啲企業回覆咧，就77%嘅受訪企業咧，就係只因為通關嘅問題咧，係令到生產量減少，而超過一半咧都認為佢個經營咧個收益係少咗，同埋嗰個拓展內地市場，甚至係海外嘅市場咧，都有好大嘅影響力。咁所以咧，工商界都好希望咧，政府可以盡快可以俾到工商界一個特別嘅配額，可以去通關嘅。 但讲到工商界其实类别都好大啦，同埋就算有配额都好，你哋期望一开始系每日有啲人提过1000个，啲又话提2000个，你哋自己评估或者估计要几多先至够呢样？ 其实好难讲呢样嘢，其实唔同嘅，即系咁样讲，中小企同埋大企业都需要有啲人咧。人員咧係會要上去國內嘅，因為香港係一個對外型嘅經濟體咧。如果我哋困住咗喺香港咧，其實係好唔掂嘅。因為而家你今時今日咧，好似我哋嗰個零通關之後，我哋做出呢個調查咧，我哋有60%嘅企業咧係估計每個月咧會有1-5名員工咧 係要需要親自係翻去國內去處理工作嘅，而超過兩成嘅企業咧係會需要成五至十名員工要翻去，而一成嘅企業咧係要超過十名員工翻去嘅。咁你話個配額係幾多？1,000-2,000嘅其實都唔夠嘅。 但即係大家都可能想快啲通關上翻去咧，即係總要分一個先後嘅。咁多嘅企業，究竟俾邊啲先咧？或者定係因應佢哋唔同嘅需要俾先咧？可以點樣分咧？你又覺得排次序嘅時候？ 呢樣嘢就要係我諗唔好偏袒大企業或者中小企，調翻轉頭咧去申請，反而每一個企業可能係有一個人數嘅限制。今年年頭咧，其實都試過有一個特別通關嘅安排，係嗰陣時係。入去國內咧，每間企業可以有兩個人申請嘅。好，兩個人咧係話一個管理階層嘅同事咧，或者嘅董事咧，就可以上去國內去做啲唔同嘅業務。因為 明白， 其實有好多嘢可以做。 因為時間差唔多，轉頭翻嚟再同你討論一下，如果真係分配額，究竟點樣分俾一啲做生意嘅朋友咧？轉頭翻嚟再打俾你再傾，好嘛？ 好，唔該你。 好，轉頭打俾你。林世豪咧就係香港工業總會常務副主席嚟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被问到，美国是不是准备好应对大陆一旦武力犯台时，表示美国将会采取一切可能的威吓和外交行动，确保大陆武力犯台的情景永远不会发生。沙利文指出，过去八个月美国在印太地区所作的努力都是避免任何一种入侵的情况发生。美国总统拜登表示，美国将会保卫台湾，指美国对此有承诺。白宮其後澄清，美國沒有改變對台政策。中國外交部早前表示，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不容任何外來干涉。在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等核心利益問題上，中方沒有任何妥協退讓餘地，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的规定，在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澳洲总理莫里森宣布，澳洲不会派政府官员出席明年二月举行的北京冬季奥运会，但是运动员会继续参赛。莫里森表示，中国政府尚未对澳洲提出的多个议题作出回应，包括人权问题，强调会为澳洲的利益坚守立场，不会退缩，因此政府官员不出席冬奥不足为奇。美国昨日宣布不会派任何外交或者官方代表出席冬奥会，中国外交部对美方的表态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提出严正交涉，并且表示将会作出反制。南韓新增7175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創疫情以來單日新高。總理金富謙主持防疫會議的時候說，現時疫情形勢嚴峻，醫療體系不勝負荷。金富謙說，確診病例佔八成的首都圈地區正在持續擴充新冠專用床位，但是床位數量跟不上病例增速。為緩解醫療系統承受的壓力，政府將會改善居家治療體系，並且大幅增加相關工作人員。他說，從明年起，居家治療的高危群組將會獲得新冠口服藥物。至於奧密克戎變種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增加，金富謙強調要及時找出感染源頭，並且是要求防疫部門和各地方政府及時對疑似病例進行檢測和隔離。美俄領袖進行大約兩個鐘的視像峰會，討論烏克蘭等的議題。克里姆林宮認為難以期望美俄關係突然取得突破， 透露，總統普京向美國總統拜登提出要確保北約不會向東擴張。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透露，拜登向普京表明，一旦烏克蘭受到攻擊，西方會向俄羅斯實施嚴厲的經濟制裁。他又強調，美國不認為普京已經就烏克蘭問題有任何決定，但是會保持任何應對措施。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天晴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3度，吹清勁東至東北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同乾燥，週末期間氣温稍為回升。依家氣温20度，相對濕度6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4,020点，升36点，总成交金额10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6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50点，升5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1.8跌4.7，腾讯控股467蚊，升3.2，美团251.4升5.6。友邦保險82.95升8.5，藥明生物101.3升4.4，京東集團309.4升2.4，李寧91.05升3.6，快手84.05升5仙，中國平安57.6係冇升跌，碧桂園服務51.7跌2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99，日元113.45，瑞士法郎0.924，加元1.264，人民幣6.363，英磅對美元1.325，歐元對美元1.128，澳元對美元0.712，新西蘭元對美元0.679。日經平均指數報28,731點，升275點，港金報16,61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5.52美元，卖出1,786.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国际金融中心。东区走廊去柴湾，落翻去渣华道嘅支路咧就慢车，排到去维园上桥位。咁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咧，车龙比较长啲，排到去黄大仙中心。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呢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就排到去 Mega Box。咁喺新界方面，火炭路去第一城方向，近住体艺中学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火炭村。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沥源村呢一段咧都系车多噶。咁去上水方向车龙长啲，排到去文化博物馆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会在嚟紧嘅公共选举引入选举安排优化措施，为便利选民投票，我哋会为7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或其他有需要选民设特别队伍，并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提升发票程序效率。另外，亦会优化查阅选民登记册的安排，以及规管操纵破坏选举的行为，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时间流转， 味道依然。 以前咧去完长途旅行，一翻到香港就一定会去食一碗紫菜四宝河。 开心日报陈淑兰， 佢有嗰啲汤咧，哇，即系有紫菜嘅香味啦，有牛丸啦、乜丸啦、虾丸啦，一碗嘢有齐晒我所需要嘅怀念。讲到我而家真系好挂住嗰个味啊！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星期一至五上昼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就講到特首林鄭月娥呢，昨日在出席行會之前呢，就是話正是密羅緊鼓籌備通關，指通關呢需要逐步有序，無可避免呢要有配額制。咁講到就話政府呢需要率先處理呢，特別是商務啦同埋公務等等呢同香港嘅經濟息息相關嘅人士嘅需要。就話從昨日開始，相關嘅局長呢會接觸過往呢屬於豁免組別嘅群組啦，優先處理。咁但係呢就話唔等於呢啲嘅群組嘅人呢就必定有配额，最终都要有睇下有几多嘅配额啦。咁亦都提到话，每日嘅配额咧，只系一个好少嘅数量。除咗公务、商务呢类做生意嘅朋友啦，另外都话争取开放配额咧，俾一啲真系有迫切需要嘅人士。咁就话呢个会系争取嘅。咁头先我同咧香港工业总会常务副主席林世豪倾紧啦，继续同你倾先。早晨，林世豪。 早晨，周立文。 头先讲到话，可能喺数目上面有啲限制，亦都提到话，唔好净系大公司先可以攞到呢啲配额啦。咁，其实会唔会话都可能喺条件上，究竟俾边一啲有公务需要嘅人，嘅公司咧，会唔会可能净系老板或者前线员工都可以，定系喺内地设厂嘅优先，定系仲有啲咩条件？你觉得系需要俾首先可能好想通关之后就首批去嘅人咧？又？ 老实讲咧，喺2021年嘅年头嗰阵时咧，政府就推出一个叫预防控制疾病嘅条例599章咧，即系里边有36种可以豁免嘅人士别类嘅。咁就因为个回港二开始嘅安排咧，咁呢、這个其实豁免嗰啲人士咧，其实全部已经差唔多收紧晒嘅。咁就已经好多豁免已经被取消嘅。咁头先话咧，工总做个调查咧，有四成嘅企业咧，话佢哋嘅董事啊、管理人员，甚至某些专业嘅员工咧。其实咧就因为好难过关，或者佢过关要隔离，而家隔离要7+7咧，就一直都未有翻过内地间工厂同埋公司嘅业务。咁无论中小企或者大企业咧，其实都好需要呢个通关。所以我哋都希望可以，如果有配额咧，会好似来港二咁样咧，每日都会有配额。来港二个配额就系每日2000人啦，就或者一个滚动式嘅配额，我哋叫 rolling quota， 就咁样就唔系话一次过申请就玩完。 就每日申请咁可能或者每个礼拜申请咁。 係啦，或者每日有个配额入去啦。咁我头先都讲啦，你就算话2000个又好4000个又好，其实都唔够嘅。因为其实香港同国内嗰个生意或者个工厂其实係有好多嘅。咁亦都唔好限制话我乜嘢员工可以上去。因为当然有管理层啦、董事啦、有高管啦，甚至有下面啲技术性嘅员工呢，我哋都好需要去来回中港去做嘅。咁而家其实中国其实都好安全嘅，以疫情控制嚟讲，亦都香港亦都系好安全嘅。其实我哋都希望可以尽快通关啦，试完呢个通关之后，即系一个有限额嘅通关之后咧，就希望可以快啲，直接可以冇限额嘅。咁一步一步嚟啦。 我见有人提出就话有几需要，咁就譬如有啲系要急切需要翻银行啊或者签约嗰啲咧，就俾先作为一个条件，系即系优先去翻上去通关咁样啦。呢、這个又可唔可以考虑咧？又 但其实如果系咁样，系咪一个比较难啲一个judge 啊？即系你唔知我入去又话要去签约，又要去银行，咁不如系一个比较公平啲嘅，我哋唔同嘅。中小企又好，微企又好，甚至大企业又好，是有一个人数可以去到。你开头呢可以话我一个人或者两个人，之后可能5个人或者10个人俾你去做。咁慢慢逐步可以放宽囉。咁如果我话喂我要去签约，咁你嘅约大啲定我嘅约大啲呢，咁样 咁好難講嘅喎，係咪？ 頭先你話譬如每間公司都要有即係啲少量嘅配額啦，可能淨係呢啲積少成多都已經係爆曬你每一日嗰啲嘅通關嘅名額嘅咯喎，點樣可以分配得係再公平啲咧？即係除咗話網上鬥快申請之外，仲有冇啲咩嘢嘅諗法咧？如果咁？ 就係爆曬，咁先至大家要知道係有急切性要開關，因為其實而家香港就算有我哋工業總會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嘅會員咧喺國內都有廠嘅，咁佢哋都好耐冇翻過國內廠噶啦。咁當然呢兩年或者呢一年咧都會有人喺繼續喺廠裏邊運作啦。咁但係嗰、那個事務當然要去我哋香港嘅人才或者個高管要去到有啲嘢要去計劃，要去做好多唔同嘅嘢。咁呢樣嘢就慢咗落嚟嘅。咁如果我哋開咗關之後咧，係對香港，尤其是香港嘅企業、香港嘅經濟咧，都係會有好處嘅。 我見到特首就話，就算有配額啦、通翻關啦，都要根據每日人流咁就去評估去開一啲口岸嘅。而家就話目前都係以陸路口岸為先，就唔會係高鐵站啊、直通車啊、港澳碼頭啊呢啲就係暫時唔會嘅咁。亦都提到話可能會即係早啲啊，譬如深圳灣口岸就話提前兩個鐘頭，朝早八點開咁。呢啲措施係咪都即係算係方便到一啲嘅商務人士，或者點樣再做得再方便啲咧？咁而家有一啲嘅口岸都未必係即係首批係通翻先嘅，你自己覺得點？睇呢個安排， 我相信咧，其實就係話，那個人流係一定會多嘅。咁我都希望可以開到24小時，即係之前某些口岸咧喺香港同埋國內咧都係24小時，但係亦都係當然咧循序漸進啦。你初嚟講，我話2000個、4000個，收尾去6000個、10000個咧，其實都係會需要一個慢慢開翻關嘅程序。但係咧，確實係有好多人咧係需要。由香港入去國內或者國內嚟香港， 即所以你都同意，首先係一啲陸路口岸先嘅， 係我哋同意嘅。咁、 okay. 起碼一個第一步先啦，你冇第一步就冇第二步噶啦嘛。 機場咧會唔會係下一步想快啲開咧？又， 但係而家講我哋講係廣東省喎，咁機場好少人搭飛機去廣州嘅啫，係咪？ 唔係，即我意思，譬如去內地其他地方，即係你可能有機會搭到飛機噶嘛。 而家我諗一開始就用廣東省先啦。咁如果廣東省試行得好嘅，亦都係我頭先講話一步一步嚟嘅。咁係咪香港同上海或者香港同北京可以做一個咁樣嘅同一樣嘅安排咧？咁我哋都好希望可以見到嘅。但係亦都係啦，又冇第一步就冇第二步，我哋先行咗第一步先啦。 熔斷機制咧，擔唔擔心會點樣設立咧？即係有機會會唔會可能有一啲嘅個案就好容易令到暫停咗成個通關咧？又？ 其實咧，香港係一個外向型嘅經濟咧，其實內外通關其實都好需要嘅。咁其實最唔理想咧，就係話兩邊都唔開，咁即係兩邊都唔係人嚟嘅。咁而家喺世界嚟睇咧，疫情控制咧，其實喺國內係做得好好嘅。咁香港好多行業咧，喺國內都係有關係嘅，例如金融啦、科技啦、運輸啦、食品啦、教育啦，甚至專業人才啊。咁我哋個可以能夠保持經濟嘅基礎同埋實力咧，其實好多外國公司可以翻到嚟香港嘅。咁其實香港人如果有一個健康碼，真係一個有健康碼，可以有一個有限度嘅，都可以對海外開同埋有個豁免咧，梗係最好啦。咁其實我哋都係，我覺得都係，始終都係一句慢慢一步一步嚟啦。 即係我意思，你覺得個熔斷機制應該設到係咩地步先至係保障到個通關要順暢啲，唔使成日停咁樣 咧？其實國內已經有個機制啦嘛，熔斷機制。咁我哋係我哋保持住呢個機制係一個可以講為一個保險啦。咁、 okay. 國內亦都可能有某些地方有啲小爆發，而個小爆發嚟講，佢控制咗之後咧，都會其實都係可以正常翻嘅。咁、香港其實而家已經過往。呢一年嚟咧，都試咗唔同嘅方法去控制我哋嘅疫情。可能社區有一個小爆發嘅，咁我哋香港已經好有一個習慣性，點樣去可能係幾棟樓去封咗，去測試啊。咁其實都做得好好嘅，所以內地專家嚟到香港睇完咧，都覺得係接受到，而國內亦都係咁樣去做。咁變成可能有一個如果真係有個小爆發嘅，可能有一個閘門啦。因為始終香港都唔係全民有個健康碼，咁呢個係一個擔心嚟嘅。 最後我就想問啦，見到港康碼咧就話即係會早啲喺通關之前咧都俾大家係熟習去用嘅咁。你自己或者啲企業而家喺個通關嘅準備係點咧？或者對於呢個安排又點睇咧？ 其實咧，香港人好靈活嘅，頭腦又靈活。其實 慢慢嚟，我覺得啲人係會好容易適應嘅。你而家嗰個安心出行咧，其實好多人都好易用啦，好適用啦。就算啲老人家我見到咧，其實都好易用嘅。咁啊，講開碼係有少少複雜，因為又要我哋又要上載某些好似你個記錄啊，或者要去再做一個登記啊。個講開碼，即係嗰個將 來上載個記錄 啊。系咁，我谂，但系你做过一次之后，你就会习惯噶啦。咁，香港人都好醒目嘅，我对香港人好有绝对有信心。 OK， 好啊，唔该晒林世豪，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 唔该晒，唔该晒，小生。 拜拜。林世豪咧就系香港工业总会常务副主席嚟嘅。咁啊，而家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张凤平。 啱听嘅话咧，就会百听也不厌嘅。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正正是这样一本书。当我们面对一些请求，就会觉得帮得就帮的当下，请你揭下书里面说好的吃亏就是占便宜的那部分，来到提醒一下自己。 我们身边总有一种委曲求全的女人，她们心底善良，一直扮演着自以为是的付出者角色。然而巨大的付出换来的只是完全和期望不匹配的被忽视，随之不被理解的伤心和无从表达的失望，化成了没完没了的审判、指责和抱怨。 作者其实从来不反对做人要善良，他抗拒的只是自以为是、不加思考的善良。在我们面对繁忙的生活，总是不辞劳苦地为人着想，为他人谋幸福的当下，就更加要读读可以替人着想但要为自己而活的这一部分了。 人生最遗憾的莫过于轻易地放弃了不应该放弃的，固执地坚持了不应该坚持的。没有一种爱是以伤害为目的，但是有很多的爱是以互相伤害为结局。 作者一语中的地道出，如果按自己方式强硬地表达对人的爱，甚至用身心俱疲的方式去讨对方的喜悦，其实是剥夺了人的选择的权利，甚至成为一种的控制。不过我最认同的都是书里面讲到你当坚强而且善良那一篇。当我们仍然相信善良，并且尝试实践善良，读到书里面有关善良带来的种种后果，难免灰心却步。不过作者在这里又再激励读者， 不要轻易被内心的疑虑打败，你当坚强而且保持善良。 读到这句，将本书放回书架那一刻，心里面突然之间有一种很实在贴地的感觉。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作者无言歌，由彩实出版集团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星期四起除了入食肆、表列处所啦，呢一啲好似健身室啊、美容院等等咧，都必须要用到安心出行噶啦。不过有啲嘅豁免嘅人士嘅，譬如年龄上面就系65岁啦，或者以上啦，15岁或者以下咧可以系豁免嘅。残疾人士可以豁免啦，亦都讲到话其他获政府或者政府授权机构认可嘅人士，包括无家者咧都可以豁免嘅。见到喺无家者方面咧，就话食环署副处长黄淑娴咧都提。过就话佢哋系作为一个认可人士，系可以唔需要用安心出行嘅，咁啊可以用填纸仔去代替安心出行啦。社署咧就会透过非政府机构咧，系向一啲无家者等等嘅人士咧发出证明文件嘅。成个安排都可以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倾下，有香港社区组织协会社区组织干事薛锦平，早晨。 早晨啊，主持。 早晨，薛锦平，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而家你哋接触到啊嗰啲无家者咧，点睇而家呢个嘅豁免安排，系咪都可以解决到佢哋，譬如进入食肆或者一啲表列处所嗰个嘅问题噶啦？ 其實都是的，我們其實自11月1號政府推行所有政府設施要裝安心出行之後呢，其實在過去那一個月呢，我們都見到無家者都好，即係好快都其實適應緊這個安排啦。咁其實大部分進入一啲譬如政府場所，又或者可能是一啲餐廳，其實都冇乜大問題嘅，係唯獨呢有少部分嘅人士呢，可能佢哋都未即佢哋冇嗰個即冇證明呢，去證明到佢哋自己係一個無家者。咁但係可能佢哋嗰個年紀又睇落比較後生一啲，咁呢一啲呢就可能有機會呢就係受影響大咁樣。 點處理呢？如果佢又冇一個嘅證明幫落去，又可能好似好難判斷係咪一個無家者嘅時候。 係啦係啦，咁佢哋通常呢就會避免去進入嗰啲場所囉。係啦，不過其實我哋講即我哋觀察到所受到呢一類情況所影響的無家者就不是真的那麼多的，是的，因為他們即過去那一個月其實都很好，即社會各界其實都有很多的捐助和支持一些譬如智能電話，可以即給他們去解決這個安心出行上的需要咯。 嗯，在講捐智能電話之前，我想先問一下，因為我見到呢就說現在社署因應這些無家者的情況呢，都說會透過非政府機構呢向無家者發出一些證明文件，有沒有了解多少少其中一個非政府機構會不會都是你們啊？ 我哋都系其中一个会向无家者发放呢啲证明嘅机构嚟嘅。咁但系暂时我哋都冇乜进一步嘅消息。我哋就系都系琴日先至社署有联络过我哋，咁然之后就但系去到琴晚我哋都仲未收到一个即系佢哋话佢哋会写一个表格俾我哋去发放俾即系我哋证明佢系有需要嘅人士。咁但系暂时我哋仲未收到嘅。咁但系我哋都欢迎呢个安排嘅，因为有咗呢个证明，就会即系真系连埋嗰一啲睇落比较后生，跟住但系有冇智能电话嘅朋友嘅无家者都系可以受惠到咯。 即系所以具体点做啊？点样填？即系填啲乜嘢资料啊？系未知道嘅。同埋，因为可能有机会有一啲无家者系未必你哋机构跟进开啊、接触开噶嘛。咁嗰啲又点样核实佢哋嘅身份而发呢个嘅证明俾佢？呢啲情况点处理咧？ 哦，其實就據我所知咧，佢就唔係淨係揾我哋嘅，咁我哋其實全港都至少有四隊嘅無家者外展機構嘅，咁除咗我哋之外，都包括譬如救世軍啦、聖雅各，係啦，同埋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佢哋咧其實都係有服務無家者嘅。咁其實本身我哋嗰、那個喺社署嗰個分區咧，其實都已經包攬曬港九新界甚至離島噶啦，咁咯。咁所以我哋其實咁多間 NGO 咧，都應該係會可以發出呢一啲證明。至於譬如 會唔會啲流亡之餘咧，其實即係有啲可能 我哋估計都應該會有嘅，因為始終都唔係個個無家者咧係好想俾人知道自己係無家者啦，又或者可能無家者喺接收呢啲信息各方面咧可能會比較慢一啲啦，咁樣樣啦，咁又或者係唔係好流通啊？咁同埋亦都我哋知道有啲可能比較隱蔽一啲嘅無家者，其實佢即係。真係一路喺度咁你唔俾我入，我唔入咯，我唔去呢啲場所咯。咁跟住又唔願意去求助，都有呢啲個案嘅咁咯。咁但係我哋都盡做咯，係啦。咁同埋我哋不過我哋就擔心，可能即係因為其實九號就已經要推行呢， 即係聽 日咯，係啦。咁但係譬如今日，即係我哋都。我估計可能今日我哋會見到個封信嘅，即係大約嘅內容啦。咁但係我哋估計我哋都冇可能會喺一日之內就已經向全港有登記嘅1600名嘅即係無家者去發放呢一封信咯。咁所以可能都係需要啲時間咁樣咯。 你估計啲無家者即係平時係咪可能都會係去一啲食肆多啲？如果真係可能冇電話嘅，冇得用安心出行嘅時候，會唔會可能都會改變一啲方式，例如啦轉去外賣啊等等，會唔會可能咁嘅情況？ 其實都會嘅，不過佢哋其實都。多數其實都是外賣多，係啦，因為其實有時咧，堂食就會比較貴一啲啦。咁跟住同埋有時佢哋都係會攞一啲飯券去換飯，咁嗰啲飯券其實都係俾佢哋外賣嘅啫，唔可以堂食咁樣樣咯。咁所以可能呢一部分嘅影響就未必有即係想象中咁嚴重嘅，係啦。 頭先提到話，即係可能有一啲。直情俾部電話啲無家者用嘅情況啦，或者俾埋電話卡佢哋咁樣可以用到安心出行啦。 其實他哋無家姐嚟講歡唔歡迎呢個做法嘅咧？因為我聽過往有啲嘅講法又話，因為可能即係電話都要插電，又話驚俾人偷，甚至有啲根本俾咗個電話佢，亦都唔係好掌握到點用嘅咁。佢哋就算俾咗個電話佢哋用嘅時候，其實幫助大唔大咧？ 其實有就當然係有一定程度的幫助啦，但你剛才提到那些都是很啱，即就算之後如果譬如政府又話透過馬會即可能捐咗一些電話，其實社會各界都係捐咗一些電話，其實嗰個聽唔到電同埋唔識點樣用嘅嗰個問題其實仍然存在嘅，同埋都會有機會，如果佢真係瞓喺一啲露天嘅地方，會容易俾人哋去偷咗部電話，呢啲都係暫時都未解決得到，但係咧就我哋希望，如果譬如有嗰張安心出行嗰張豁免嘅信咧，咁我諗你偷咗我電話啫，你冇理由信都偷埋我噶，咁但係就算你信都偷埋我，咁你咪再翻嚟，我哋咪再發過一張俾你咯。 以你所知，而家係即係呢個豁免俾一啲嘅認可人士，包括無家姐咧，係咪淨係一啲表列處所同埋食肆，包唔包之前已經實行咗一定要用安心出行嘅一啲政府嘅處所嘅咧？又？ 這個我暫時都未真係好掌握到，係因為其實呢件事都係即係發生得好倉促啊，係啦，咁所以暫時我哋即係可以溝通嘅機會都唔係咁多，我哋淨係收到信息話啊，即係要委託我哋去做呢件事咁樣，但係我哋就冇仔細去問，但係我相信如果政府都會。呢樣係政府 initiative 嘅嘛，咁我覺得可能政府其實都會參考翻，或者睇翻嗰張安心出行嗰張嗰封信嘅，因為再之前咧，其實即係過去嗰一個月咧，其實佢都有提到話，即係如果有啲無家者可能留電話係留 NGO 嘅電話啊，又或者係佢哋嘅社工嘅聯絡啊，咁可能有機會係向我哋核實啊，咁而家有翻封信，咁冇理由政府自己唔睇自己出嗰封信噶嘛。 好，唔該曬薛錦平，多謝你。薛錦平就係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社區組織幹事。